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的众儿女怀着谦恭的心在你话语面前等候，主你自己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掌管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掌管传讲人的口，使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的话语，正义按照正义来分解主的道。愿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特别受到关照责备的时候，给我们有柔软的心，能够明白出你来的心意。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罗马书第六章对我们成圣极其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生命中间的捆绑，到底谁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看下一页，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谁是老板。有一个人可能指他往东，另外一个人要他往西，所以指挥哈。所以我不知道开飞机的这时候应该怎么开。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遇到这些指挥我们、掌控我们方向的那些声音，很多时候使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行。有的时候是外在的，有的时候内在的，外在环境的压迫，内在私欲的捆绑，就使得我们真是保罗讲的真是苦啊。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有个弟兄 写文章笔名叫罗七，罗马书第七章，一说到罗马书第七章就知道大家知道怎么回事。我立志行善，有的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很想行的善却做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却偏偏做出来了。这是很诚实的，也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内心，愿意向上却做不出来的人性里面的呼喊。所以一个诚实的人来面对内心的时候，都知道有许多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要做我们的主人，掌控我们人生的方向，甚至每天做的事情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出来，使你没有办法，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偏偏去做，留下许多的悔恨，许多的遗憾。基督徒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但是大家又发现称义以后的人生好像我们里面挣扎痛苦也是不小的。有一个人说，我不信主的时候好像吃喝玩乐很挺快乐的，信了主以后吃喝玩乐、哦、很挣扎。基督徒不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不能乐，但是很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他重生悔改了，但是里面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但是他私欲里面肉体里面还想去做过去的事情，然后里面就开始灵与肉在那里征战，发现我有信了主以后还不如以前快乐了。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体会啊，有吗？点头的都是比较诚实啊。或者说你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那么快乐的生活哈，先信了主以后也差不多，但是信了主以后的人怎么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灵与肉的挣扎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的话倒是不正常了。连伟大的保罗都这么挣扎，圣徒历史中间奥古斯丁你看他忏悔录里面挣扎，大概不多人超过他这么诚实的。他犯的罪历史中间很多人都犯过，但是那么诚实的人不太多，写下来那个挣扎，他的忏悔录不只是写出挣扎而已，他是一个祷告词的，向神献上敬拜的。罗马书第六章前面告诉我们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个保罗告诉否定一个事实，就是有人说否定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我已经信了主了，已经蒙受恩典了，那我就犯罪犯的越多恩典就更多。那保罗说哪有这样的道理，信了主的人已经老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我们后面能够做的是应该知道一个属灵的现实，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知，大家知道好，第一个就是 I know， 我知道了，这个是个属灵的现实了。第二个方面，不但知道，还要发现老我里面还不断的还反攻，在那里搅扰我们，我们私欲还会出来。虽然地位上被钉死了，但是藏于势力还在里面搅动啊，这是真实的。我希望你讲的你能够认同哈，不是我不是对空气说话，是对一群跟我一样的挣扎的人。他说还要第二个还要怎么样？第一个要知道，第二个还要看为是死了，你没忘记哈，三个字啊，如果三个字都忘记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知道你是死了，但是里面还在那里搅动，地位上死了，但是征战还在。第二个要让你看为死了，第三要献，不但看为死了，还要不断的把自己献给神。那今天我们在第十五节的二十三节这里继续来思想这个奴仆掌控啊，里面的东西掌控我们的东西，如何我们来对付这件事情？我们身上的主人，我们来思想奴仆的特征。大家想到奴仆的时候想到什么？两个人出差啊，你在外面看两个人出差，公司里面你知道哪一个是老板，哪一个是随从，怎么看出来？怎么看出来？谁听谁的吧。但是可能耶稣跟门徒出去，耶稣帮门徒洗脚的时候你就搞错了，哎呦，这是洗脚了。所以他们颠覆，耶稣很颠覆古代的价值观，也颠覆今天的价值观。你在公司里面看见一个人吩咐，那个人说是是，那个人一个就是老板，一个就是随从嘛。在公司里估计反过来的事情不太多，你很快就会分辨出来谁是老板谁是随从。一个顺从的，这个什么顺从是忠信啊，并不一定是顺从都是不好的，顺服是也是美德。顺服，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刚才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六章十六节，他说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的时候，犹太人觉得我们没有受过人的捆绑，但是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况且犹太人说我没做过谁的奴仆，这个历史上也不太对，他也做过很多人的仆人，亚述啊巴比伦啊他都做过仆人的，但是嘴硬顶。但是耶稣讲的不是外在的列强对人的奴役，他说是内在罪对心灵的奴役。当罪掌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罪的奴仆，这耶稣讲的非常清楚。那他的特点就是失去自己，失去自由，就是自己没办法掌控自己了，就是外面一来里面私欲出来，他就去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那典型上瘾的人，如果你上过瘾的话，你就明白你不想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跟大家见证过，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三十年前了，想起来很羞愧啊，三十年了，已经整整三十年。那时候很心情很低落很灰暗，居然跟我的师兄们去学打麻将，打到一个地步昏天黑地。虽然比起来不是最瘾最大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上瘾的人，所以绰号叫三缺一。这样的一个人，哦，你知道那麻将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声音就出来了，你里面就哎呀，什么都放下来，作业不做了，就跑去打麻将了。那个上瘾过人了，他就知道释放和自由啊，那个是多么宝贵的。你们都比我好，都没反应。你们不上这个瘾，可能也有别的瘾。我看，我也看到有些姐妹到窗户里一看，那个衣服，哦，就眼睛就过去了，一直进去了，那就好久才出来。那也有这样的，那个不叫是不是叫上瘾不知道，但是有些年轻人啊，可能不是我们一些弟兄看玩起 game 来，玩起手机，玩起这个游戏来，哦，说话都听不见了，说几次都听不见，哦，原来他一个游戏开始了。还有前一段还有一个是玩 Pokemon， 哇，居然大人也在那里围一圈在那里，我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哎怎么回事，我跟师母说这群人怎么在加油站那里围一圈呢？后来孩子说他们在玩 Pokemon。哎呀，我说是，就是年轻人还可以理解，你这个大人都三四十岁的人也在那里，哇，围一圈在那很认真在那讨论什么的。我说，哎呦，这个真是美国，真是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还以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三四十岁的一群人围着一圈在加油站那里，原来是玩游戏了，我还以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那我算无知哦，真的以为就发生什么事情，这么如果有二三十个人围在一圈在那里，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以为什么撞车啊之类什么事件，哦，原来在那玩游戏，一群成人哦，那叫捆绑，捆住了，时间一到，哇，赶紧去。你刚好如果受到那个捆绑的话，你不要不高兴，你如果也被这个捆住的话，你要好好反思，这是很严重的。没有自己了，没有自由了，奴仆。我看到一个英文有这样的句话说 ：A slave is completely at the disposal of his or her master。一个奴隶就是完全被他主人掌控的，受他掌控的，这个叫奴隶。奴隶不能够做他随心所欲的事情，奴隶就是要做主人要他做的事情。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某种形式甚至多种形式罪人奴仆。如果你认识主了，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从过去的捆绑中间得释放，很可能你对过去的老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人生就是被捆绑的，他不是受这个捆绑就是那个捆绑。最有底气的无神论者宣告我什么都不信的时候，其实他被谁捆绑了？哎，太好了，你们都这个过敏了还这样。当无神论者宣告我是自由的、独立的，我不拜任何神敌，我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发现他被自己捆住了。哎呀，被自己捆住，什么时候才发现知道吧？什么时候才发现被自己是捆绑的？当你掌控不了自己的时候，其实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掌控自己，最难的。所以正言书才说能够克服己心的甚为功臣，功臣都比克服己心容易，因为你控制的对象刚好是主体跟客体刚好是一致的，你克服的是你对象，就是你自己，那个才变得困难了。影子啊，就像太阳下你走的时候，影子是跟着你的，街上人家可以甩开，影子是跟着你形影不离啊，那个才叫做痛苦。当你讨厌自己啊，或者自己犯罪的时候想摆脱的时候，那个叫捆绑，那个是连在你身上的。所以保罗说真是苦啊。所以奴仆的特征就是他顺从，只要他一说我就听。但是圣经中间奴仆也有正面的意思，在新约里面用了奴仆这个词，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我们平时不太读希腊文，这个叫 doulos， 就很特别的一个词，一直用了160多次。这个词有时候用了正面的意思，就是爱奴。今天还提到义的奴仆、顺命的奴仆，他也是顺从，但是他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他也是服服帖帖的、心甘情愿的。那有的心甘情愿，有的不心甘情愿。但是爱奴、义奴、神的奴、顺命的奴仆，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但是罪的奴仆的时候，如果你在犯罪中间也是心甘情愿，你把灵魂出卖的时候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当你认识主的时候，还被罪在那里挣扎的时候，那个就不是心甘情愿了，那个时候挣扎是对的。我们来从15节开始，在14节的时候保罗提到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以下了，就是律法不能掌控我们了，我们不是无法无天的人，但是律法不能掌控我们，已经恩典治理在我们身上。那保罗说那又怎么样呢？恩典为主，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也是一样的说，在恩典掌控之下的人，从律法的国度迁到恩典的国度的人，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然后保罗这地方继续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就讲的奴仆的特征，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讲到一会儿会提到结果，不同的奴仆他结果不一样。感谢神，因为我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17节这里是个转捩点啊，感谢神，我们以前是做罪的奴仆，现在从内心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福音，那个道理的模范就是福音，顺从神的道了。以前我们是顺从罪做罪的奴仆，里面的私欲牵引我们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但是现今意思是当我们归正悔改以后，重生悔改以后，我们顺从了，从内心里面顺从了神的话语，福音的道理。所以这地方讲到神的仆人义奴的时候，这是一个自愿的、甘愿的。保罗甚至称自己为爱奴，爱的奴仆，因为爱愿意去顺从神，也因着顺从神去服侍神的儿女们，心甘情愿的。所以有一个人有一天说：“哦呦，你过去很喜欢研究数学，现在去做牧师了。”他说：“你真是高明啊！”我说：“怎么讲呢？高明？因为我的家乡的人不觉得我高明，这个人觉得我很高明。”因为我们家乡呢还以为牧师赚钱很多啊，你知道我以前跟你讲过，我们家乡只有我们家乡那边很奇怪，说美国商师赚大钱，律师、医师和牧师，是因为我去做牧师以后，我们家乡很奇怪。以前以为我做中央委员啊，这路还等着我铺，后来发现做传道人以后这路就自己修算了。但是后来发现，哎，去美国做牧师是赚大钱，哎，他们进一步了解看看牧师是不是赚大钱。但是他发现有这个人不是我们家乡来的，他就说你很高明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工作的地方的人都很听话。哎，但是你在公司里做老板没那么容易的，在教会里做牧师，别人你骂别人，别人还要奉把钱放在教会。哎呦，我说你这个观察还是，我有的时候从牧道友角度看我很奇怪哈，我也觉得哎，我怎么没这样想过？他说你看你在教会里面责备人，人家钱还要服服帖帖放在里面，你叫人做事情，别人还要感谢神。哎，他说你很高明的说，这是一个慕道友，慕道友很有思想的慕道友，他就琢磨观察我为什么去做传道人。我说我去做传道人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一群服服帖帖的人哦，哎，很好管的说，你那个教会啊，做牧师人很好管，你一说大家你被你责备都还要感恩啊，还流泪啊。所以你看这是角度这么不一样啊。我说我也感恩，我被人责备我也感恩也流泪。他说是吗？我以为都是你责备人。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是很奇怪了，这是叫爱奴，感谢神哦。如果你被责备你还能够流泪了，还对神感恩哦，也不恨牧师的话，那真的我们真是很感谢神了。但是我们自己也一样这样活的，是不是？当主的道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回转。因为这是不同的一群性情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去选择一群去治理一群好管的人。我听到以前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教主日学多年前，他现在搬到西雅图去了。他说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夸口啊，在教会里面去奴役别人啊，他说这个人太可怜了。他说有本事要到社会上去奴役别人呢、啊、那个有本事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你跑到教会人欺负人，在教会里面欺负好欺负的人，那个没本事的人啊，就像家里打太太的人都是没本事的。对吧？啊，对，大声弟兄们，哎，你有本事去战场上啊，你不要在家里打太太了。所以这就是属于我们是甘心情愿被奴役的。这个奴役是神是爱的管理，不是奴役的哈，爱的管制，甘心情愿，但是跟世界的奴役不一样的。这地方对照看见神恩典的工作，他释放我们做义的奴仆。这地方讲到从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中间路线呢、啊？中间没个 middle ground， 给我一个地方，又不是做神的奴仆，也不做罪的奴仆，有没有？啊，你们都摇头了。这为什么这地方保罗好像不合逻辑，中间漏掉一个可能性呢、啊？为什么好像我们以前读的书说从虎口逃出虎口又入了难嘴是吧？这地方好不容易不做罪的奴仆了，不是自由的吗？怎么又做神的奴仆？哇，还是奴仆。我再重复我过去我想象的一个例子哈，如果你今天被枪毙的时候，十恶不赦的大罪，快要被枪决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顶替替你死，然后抓着你说快跑，那个人被打一枪以后没死，或者死了以后就活过来，然后拉着你快跑，跟着我快跑，你会不会跟他？请问你会不会跟着他？你会不会说我刚刚不死了现在还跟着你，谁知道去哪里？会不会这样讲？想想啊，会不会用点理性啊，用点感觉，会吗？不会。这个人还会害你吗？会不会？哇，怎么没反应啊？不会的，太简单的问题可能对你们。一个人刚刚替你挨了一枪啊， 叫你快跟着我走，你肯定听他的。我们今天不能够顺服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是因为没有经历到我的罪大的不得了，是不得赦免，是基督替我死，这件事没有成为我们属灵的实际，以至于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变得那么犹豫，那么困难。你要想象现实中间真的一个人挨你替你挨一枪的时候，他叫你跑到哪里你都会跟着他去的。这个人命已经给你了，他怎么会害你的？想想我们不能够诚心跟随基督的原因，是因为对罪了解不深，对救恩也了解不够，以至于我们顺服他那么困难，跟着他走，哎呦，好像还要吃亏一点，哇，还要奉献，还要聚会，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不完全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捆绑，被那种要被枪决那个罪有多重，你都不知道。当这个人释放你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我本来不该死的，那你的确是不想去跟随耶稣了。那些真正被圣灵光照发现罪恶深重的人，不能靠自己的人，然后也深深意识到基督的救恩释放他的人，那种人顺服基督是从心里产生的。这位主将从我罪恶捆绑里面把我释放出来，真实的灵性经验里面告诉我，这是我的救主，我跟着他顺服他不会出错的。会不会有软弱？一定会有，会有的。但是认定的那一刻，我是一个十恶不赦靠自己没办法释放的人，耶稣拯救了我，这个实际产生的时候，你跟随主，你服侍主，才会甘心情愿，而且很喜乐，而且是很喜乐，做他的奴仆爱奴是心甘情愿的。就像你追女朋友的时候，喜欢他的时候，他叫你做什么你都可以，都记得这个时候啊，哎呀，他只要就怕他不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他一说，哇，你开心的不得了啊，笑一笑，弟兄们，你是不是这样子？不会得罪边上的人呢，笑一笑。对，那时候女朋友叫你要，真是怕他不麻烦你啊，他要叫你做一件事情，你开心死了，是吧？爱在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话，那个是一个解经家说的，他说 ：“Believers are free from condemning power of sin, and free from enslaving power。”下一页，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这位解经家讲的说，信徒是从罪的咒诅的权势下的释放，也从罪的奴役权势下的释放。这个是许多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从罪的咒诅，就是我们地位性的改变，罪不能够定我们的罪了，因信称义了，这是这种咒诅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但是罪很可怕，它还会奴役我们，它不只是宣告我们不属于神，它还会控制我们。这个保罗把罪写活了，用拟人化的手法，罪会掌控我们的，这个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这位解经家讲得非常好，咒诅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不再是受罪的咒诅了，我们被称义了，地位性的改变，法律上签字了，我们是属神的了。但是这地方还从权势下，他奴役我们掌控我们的权势下得释放，这是我们要重点要思想的。罪是非常可怕，他会在里面掌控我们，就像上瘾一样的东西，上瘾了你就受他掌控了。他说基督的救恩是让我们不但从地位上得释放了，也从这种掌控里面得释放， enslaving power， 奴役性的一种权势下得以释放。这是我们好好思想这个已经得到的东西。基督徒有权利跟神跟罪说，不，我可以不听你的，虽然我里面有一些受影响，我可以不听你的，我眼睛打开看某些东西，哎，这个有吸引，对我罪性里面有吸引，但是我跟神说，也跟自己说，我已经不受他的掌控了，他不再是我的主，不再掌控我了。姐妹看到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看得很喜欢的时候，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我不受你的掌控了。这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最后罪的奴仆的结果，我们从十八节二十三节这里看看，这个比较好理解不同结果哈。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的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刚才讲过哈，他没有中间地带，只能做义和罪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不洁做奴仆，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 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果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保罗这地方不断的重复论证两种对照，从罪的奴仆下得释放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而且我们当年还没信主的时候，将我们的肢体，就是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愿，整个全人都献给罪做奴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重生悔改，神归正了我们，我们将他做义的奴仆。然后结果是，一个是做罪的奴仆，结果是死，就是永死，灵性的死亡。但是做神的奴仆是成圣，而且有永生。我们感谢神，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这是对照两种不同的路。但是重要的告诉我们，这地方没有中间的路线，没有一种所谓的不做神的奴仆也不做罪的奴仆，没有这样的人。保罗没有漏掉逻辑上一个第三个中间地带，所谓自由人、天然人，没有人自由人、天然人，那个都是败坏的老我。就像我们家的草，跟大家讲过，你不种草的时候，不种那些好的草的时候，那个杂草一定长起来的，它是这么一个地方。人的心灵也是一样，当你不将不做生命，不做你的意愿，不做义的奴仆，不做神的奴仆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想去做去不好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人路德说，人心像磨石啊，它在撞啊撞啊撞啊，你不想好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想坏的事情，你没有空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在教会当中信了主以后，生命的造就，参与一些小小的侍奉开始？因为借着侍奉，你知道这些是坐在主的身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地方看见没有中间地带，你不能够选择一个不侍奉神但是又想做自由人的，没有这样的道路。所以那些还怀着所谓人文自由思想的人，进到教会的时候他不开心的，文化基督徒很不开心，一听奴仆这个词就是奴役，就是失去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秘诀，借着保罗，真正的自由是做神的奴仆，那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个悖论哦，做神的奴仆却得到真正的自由，想要追求人的自由的时候却成为罪的奴仆。这是我们看见世界屡见不鲜的事情。为什么那些服侍主，那些愿意爱主的人，他好像跟上瘾一样，他离不开了。就像你跑步的时候，前五分钟很累，是不是？但是你要跑半个小时以后，后面你就慢慢慢慢，里面身体分泌出来的东西，让你越跑越舒服了。同样的，当你服侍主的时候也是一样，服侍主的时候，神给你释放了一种自由，圣灵给你加力，而且里面产生了一种跟主亲密的关系，知道我是服侍主的。那些真的愿意爱主、服侍主的人，他越服侍越甘甜。他会有软弱、会有疲乏的时候，但是他会因为服侍主，主将力量给他，他也不会再回到过去不服侍主的时代里面去了。当你软弱的时候，不愿意服侍主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有别的思念出来，一定会服侍肉体、服侍世界。那我想今天这地方我们来思想，我们以为可以不服侍神的。那个另外下一章 Amy Brunner 是有名的神学家，他讲过一句名言，他说 Freedom from the law does not mean the freedom from God but freedom for God。 他说从律法的捆绑下的释放，不是因为从神那里的离开神的自由，不是的，而是向着神的自由。这讲得多好，我们被捆绑，被律法捆绑了，但是释放出来，我们是不是说哎呀我不要神了？那无神论者就认为我们啊，理性主义，我们是叫启蒙运动，我们就自由了，从神那里得自由，好像从远离神的自由，远离神以后就没有自由了。就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以为有自由的，青春期孩子典型的是这种，我不听父母的，我要自由，一离开父母，发现闯祸，到处闯祸， 不是撞车就是那个，那都是麻烦。因为他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就要宣告自己自主，以至于他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就跟火车一样，我不在铁轨上开很难受，在铁轨上你出去以后更难受了，开不动了。那种追求人的自由，所以不是要脱离神的自由，而是要归向神的自由。所以那些真正在主里面的人，应用心灵去服侍神的人，爱神的人，他体会过真正的自由的时候，他不会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面去。所以在才知道为什么那些弟兄怎么越长进他越喜乐，越服侍越喜乐，不是不疲倦了，但是里面知道主加力量，而且知道我要不服侍的时候，我跟弟兄怎么讲，我跟师母一旦歇下来不服侍的时候，我们也会胡思乱想，也会去论断别人的。但是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看见哇，弟兄怎么就好可爱，一起服侍主，越服侍越甘甜，这个是我们可以见证的。甘甜不等于不疲倦，但是甘甜是心灵上神加给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个选择，约书亚，我们一起来读。若是你服侍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还跟从他，因为他是神拣选的仆人，摩西的继承人。但是他一离开世界，知道他一离开世界，以色列人就去拜偶像了。但是他临终之前，他快要临终的时候，他给以色列人一个选择题 A 和 B， 可能是 A、B、C 啊，三个选择，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选择。你要是选择侍奉耶和华呢，还是侍奉别神？因为这地方约书亚其实是告诉他们，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选择两种，要么什么真神，要么耶和华神，要么别神，你自己选择吧。但是你们怎么选都可以，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被救赎，被宝血救赎的一群人，我们其实今天没有权利去选择其他的。但是对于还没有接受主的，其实你也是两条路在你面前，我们不得不敬拜，我们也不得不做谁的奴仆，但是你只能选择做谁的奴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知道我们内心和外界各样的环境和私欲掌控着我们，结果属神的人，我们仍然在各种挣扎里面。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自己救恩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宝贵，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所显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帮助我们这些人被宝血救赎的人，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付上的宝血的代价，主啊，以至于知道主你将来爱我们，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做成成圣的，做成里面的重生的工作，也引导我们成圣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渴慕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那是何等蒙神喜悦的，何等美好的。主，你自己将这种美善的意念帮助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在我们中间，你自己感动兴起一群愿意委身，愿意将自己献给你，而且喜乐的献给你的一群人，以及我们生命里面不断体会做义的奴仆，做神的爱奴，那种属天的甘甜和喜乐，使我们远离罪恶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感谢赞美主，将我们内心至善至美最好的都献给你，奉耶稣名求，阿门。